天，今天我下雨。我一定会真上把你，我要做个上把你，我一定找出属于自己的天地。 好，继续来听歌，这里是下一站回味，我们要送给您的是陈慧娴的《亲吻》，蔡安乔演唱的《坏苹果》，草蜢带出的《爆灯》。 踏上露台，静听着潮落浪，随落翻滚，星与星亲吻，身稍贴近对方。夜半天台，播音小说发展精彩，演唱做介绍人，奉上热情谈歌，拥有浪漫色彩。相信从没有后悔差错，这感性的派对禁区不许接太多，烛光里你就问我，在发展走向突破，邀请我过夜逗留，共烧着火，烛光里你渐回忆，这眼波总暗示过，绝不想一个呆望钢琴独坐。共托着头望向露台同远望，拥抱漫过梦儿，愉快历程更多，拥有浪漫星河，欢欣牵手过，分享爱，投入爱，奉上真我，这感性的派对。烛光里

just wanna creep, creep away, but I can't, cause I won't, cause the taste of your love is greater than the dose of dose. Your eyes, your face, your smile, and even your curves got me feeling, baby, you on my nerves. I'm hopeless, feeling really so. Come on, baby, come and save me, let's not win the hate of your love. 我很确定，就是你让我失眠，一睁眼，闹钟都是你。 这里是下一站回味，请听温岚演唱的《一加一等于零》，陈倩倩的《每天每夜》。 两个灵魂都想放纵。

短促短促，好玩的东西转眼就结束结束，青春的残酷一天天，眼保无限寻找满足满足。 走 ，Cause girl I need your love。